愿恩惠怜悯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阿们。感恩，感恩，中国人好像很喜欢讲这句话，感恩，感恩，要感恩。我的岳母也很喜欢这样讲，感恩，感恩，要感恩。她不是基督徒，但是她很喜欢讲。那么谁应该是谁最应该讲这个感恩呢？就是应该是我们基督徒最会讲这个感恩。我们从三位一体的上帝所领受的是最好的祝福，最大的恩典。我们的罪蒙赦免，我们得到真正的平安，我们得到永生。我们实在应该常常感谢主上帝对我们的恩典。今天是美国感恩节，我们今天应该花一点时间好好地感谢我们的上帝。我们刚才听两段圣经经文鼓励我们要感谢上帝。第一段是我们今天的旧约经文，从生命记第八章。在这段经文里面，摩西首先叫以色列人应该回头感恩。当他们在那40年在旷野绕的时候，上帝一直保守他们。摩西说，你的衣服没有穿破，你的脚也没有肿。以色列人应该回头感恩，感谢上帝。接下摩西说，现在耶和华就要把你们带进一个非常丰富的地，他们在那里会一无所缺。当他们进去享受之后，他们吃得饱足之后，他们就要记得称颂耶和华你们的上帝，因他将那美地赐给他们了。他们要称颂感谢上帝。这是我们的旧约经文。今天的福音书经文呢，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回头感恩的例子。在这段经文里，就是路加福音17章，耶稣怜悯了10个长大麻风的病人，他医治他们全部的人，但是只有其中一位回头感恩。这一位发现他的病已经好了，他就回来大声归荣耀于上帝，俯伏在耶稣脚前感谢他。这是很好的例子，我们今天应该照样做。我们应该回头感恩，应该感谢上帝给我们丰富的恩典。我一开始准备这个正道的时候，当我看《生命记》这个旧约经文的时候，我就想，哇，这段经文很适合我们华人教会，就像上帝带领以色列人到了一个完全新的地方一样。上帝也把你们大部分的人，你们是从另外一个地方，上帝把你们从中国，从台湾，不知道有没有香港来的，就带你们到这个完全新的地方，就是到美国来。在这里他也给你们很多的祝福。那么的确，美国不是旧约的迦南地，不是上帝所应许给任何人说他在那里会给他们独特的一些人他的独特的祝福，不是这样。你们也不是从埃及地而来的，你们在中国台湾也不是当奴隶的，像以色列人在埃及那样，并且你们在美国也都受了很多不同的苦，你们有些还在受苦，也有一些还在非常想念你们的老家。但是你们每一位如果回头看，一定可以看到上帝给你很多的祝福，很多的恩典。当然最大的祝福就是你们大部分的人来美国之后才认识耶稣基督，才相信他，才得救。这个是永恒性的祝福，这个真的是 很大的恩典，感谢主的恩典。我们今天，我们应该每一天都感谢上帝，但是我们很少做，对不对？我们常常就像那些其他9个人，上帝怜悯他们，祝福他们，但是他们忘记感谢他。我们也是这样，常常忘记 感谢上帝给我们他的祝福跟恩典。旧约的以色列人也是一样，上帝白白地赐给他们美好的地，但是他们很快就把上帝忘光了，他们甚至离开他拜偶像。但是虽然以色列人忘记感谢上帝，甚至拒绝他了，但是他们的天父上帝还是爱他的子民，爱他的儿女。他不断地差遣先知警告百姓，跟他们讲严肃的律法，上帝也处罚他们，使他们醒悟过来。因此以色列人不得不承认他们的罪，上帝也赦免他们的罪。借着洗礼，我们也是上帝的子民，上帝的儿女。可惜我们是常常不怎么感恩的儿女，但是我们的天父上帝还是爱我们。他借着他的律法，使我们看到我们不感恩的罪，还有我们所有其他的罪。然后他借着福音赦免我们的罪，今天他也重新赦免我们的罪。你是不是常常不怎么感恩呢？承认你的罪吧。上帝现在因着耶稣基督救赎的缘故，他重新今天赦免你的罪，因此你现在更有原因可以感恩，可以感谢上帝。他今天重新赦免你了，他把你的罪从东一直丢到西，你的罪已经不见了。我们的罪蒙赦免，可以算是我们从上帝而来的最大的祝福，最大的恩典。因为我们的罪蒙赦免，我们就与上帝和好，也有永生。今天在这个感恩节的时候，我们真的有原因可以感谢上帝的恩典，我们就感恩感恩。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阿们。